这场比赛太激烈了。胜负分出，微草现场当然满是掌声。潘林和李一博纷纷感慨着，阮成一旁笑容满面。刘小别获胜，飞刀剑的生命还有52%。微草擂台赛的开局算相当不错，阮成当然很开心。这一刻，他简直就是微草的脑残粉。 刘小别这场的发挥真的太神奇了，李一博点评着。这样高手速的持续操作下，居然控制得这么稳定，没有明显失误，真的很不容易。是的，他的技术真的越来越扎实了。潘林说：“我们看他接下来这一局的表现。”阮成又开始干笑，他像个不太懂得菜鸟似的做着幼稚的数学推理题。48%的生命打掉了方瑞。 还有52%的生命，完全有机会再打掉苏慕城，再然后有王杰希坐镇，二打伊藤柔，哈哈，擂台赛的胜利是属于微草的。但是很快，残酷的现实给了阮成一记耳光。看来上一场比赛刘小别的消耗很大呀，李一博看着比赛说道。是啊，失误明显增多了。 而且靠手速爆发出的攻势再强，也得是在贴近对手的前提下。苏慕城很仔细的不给他这样的机会，甚至为此牺牲了很多输出。嗯，打得很聪明，不过是不是有点过分谨慎了呢？刘小别这一局明显无法复制上一局的状态了，或许苏慕城可以打得更强势一些。阮老师，你觉得呢？ 李一博发现阮成又不说话了，真他妈废呀！ 阮成心里正在怒骂刘小别。52%生命击杀苏慕城沐浴成风的可能性正在不断趋近于零。非但如此，一直没找到贴身机会的刘小别，阮成真担心他连沐浴成风的1%都伤不到就被杀出局了。还好，刘小别没败得这么凄惨，他到底还是抢到了晋升的机会。但是，10%。 这是飞刀剑最终带走的沐浴成风的生命，阮成的嘴唇都开始哆嗦了。他好想在这无数人收看的直播节目中骂骂人。微草开局不错，不过良好的开局似乎没有被延续下去啊。潘林说：“刘小别这样消耗比较大的打法，或许打擂台第20稳的话会比较好。”李一博提供建议。阮老师，好，让我们继续关注下一局。 潘林想问阮成看法，但一见他那愤慨的模样，怕他又是答非所问，拉低节目的水准，干脆就没问了。微草战队第20位的选手柳飞上场，这是一位女选手，角色神枪手 ，ID 叶夏红，同为女性，同为枪系选手，不过柳飞的名气比起苏慕城真的要差太多了。 他在微草战队甚至至今还都不算一线主力，只能轮换能有一些出场机会。本场他被安排在了擂台赛中出场，结果正遇到了女选手中的枪系第一高手。虽然是90%的生命，不过双方实力还是有差距的。这一场苏慕城只要不发挥失常的话，应该是可以拿下的。连队预测有了忌惮的李一博，这次都大着胆子做判断了。 可见这一局的胜负真的在很多人眼中都没什么悬念。没悬念，但也不至于波澜不惊。两位女枪手的对战非常精彩，柳飞不是大神，甚至连一线主力都不是，但能被两夺总冠军的微草刘用当然还是很有些实力。而他本场比赛的发挥也是异常出色。李一博说苏慕城不发挥失常就能拿下。 这话到底还是有些大了，好在苏慕城这次没有打他的脸。柳飞发挥非常出色，但是很遗憾，他遇到了一个发挥更出色的对手。李一博最后做出如下点评的时候，心有余悸：苏慕城如果不是发挥更出色，这场胜负可能真就倒转了。苏慕城胜出，沐浴成风还有21%的生命。 微草战队已经轮到他们的第3顺位，守擂大将，他们的队长王杰希出场了。 从第一顺位战结束时 52% 生命的领先，再到现在 21% 生命的落后，阮城都有夺门逃走的冲动了。但是微草现场的气氛却依然热烈，这种大领先后被反超的郁闷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些粉丝们的士气，这实在是相当的诡异的一件事。 这种气氛真是让人不爽啊， 陈果说道。 哦，看这些家伙，明明是他们现在在落后的，但是王杰西一上场就好像他们一定会赢一样。 陈果望着现场观众，听着他们的呼喊声。是的，此时微草主场给人就是这样的感觉，好像不是微草战队在落后，好像是他们已经妥妥要获得胜利了一样，每个人脸上洋溢着的都是超级自信的表情。对接下来的对手，他们视若无物，只当是个气泡，他们的队长王杰西上去一指头就可以戳破似的。 沐橙，打爆他！小唐，打爆他！ 明知已在比赛席中的选手是听不到的，陈果还是要嚷嚷两声。苏沐橙、唐柔此时场上正好星星的两个姑娘，和陈果关系最密切的两个，看到他们被微草粉这样视若无物，陈果分外不爽。 微草的粉丝会有这样的自信，当然也不是没原因的， 叶修笑道。 管他有什么原因， 陈国这次显然是不准备讲什么道理。叶修又笑了笑。此时场上比赛开始，大家连忙都将关注投入到比赛当中。简单粗暴的地图，那当然没什么太多前戏，两端角色前进着，频道里一片静悄悄。今天的比赛选手之间的交流比较少，当然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比如方瑞是喜欢在频道里喷几句的，不过今天与刘小别高强度的手速战斗，哪还有功夫打字儿？这一局对决，王杰西和苏沐橙看起来也完全没有要聊两句的意思，双方很快在地图中央相遇，苏沐橙的沐浴成风凭借攻击距离的优势率先开火，轰，炮弹飞出，王不留行的移动速度却丝毫不减，甚至骑着扫把直迎着炮弹飞去，就在几乎就要相撞的一瞬，突然一偏，擦着边就抹了过去，整个过程一气呵成。这炮弹算是阻拦吗？感觉不到啊。哗哗，现场一片掌声，只是一个闪避，现场微草粉丝们就好像看到爆发一样激动。 大惊小怪， 陈国咬着牙说。 确实很精彩的嘛， 叶修说。陈国不语，因为他心底那个真实的声音告诉他，就在王不留行方才毫不减速潇洒地从那发炮弹身边斜身抹过的时候，他都差点抛弃立场跟着微草粉们尖叫了。 煽动力很强的技巧啊， 魏晨说着，但完了又补充， 但不是噱头。 当然不是噱头，王杰西的做法是最最节省时间的闪避方式，让自己的角色保持最快接近对手的速度，这能说是在搞噱头？反坦克炮，沐浴成风后跳着，三脚点射，三枚反坦克炮飞出。三枚炮弹当然还是有一些先后的，王不留行再次不躲，再次直冲。这次他又要怎么做？ 你妹！ 伴随着全场更为疯狂的叫嚷声，魏琛骂了出来。王不留行竟然是以螺旋飞行的方式钻入了三角点射的三发炮弹，再然后他那旋转着的身子正好就把先后飞来的三枚炮弹一个又一个地避过了，快到不可思议，精准到不可思议。转播不顾一切地立即调出慢镜头回放，一遍又一遍，恨不得这场比赛干脆别转播了。 真强， 就连叶修也由衷地赞叹着，这个继他之后险些就再度完成三连冠伟业的人。王不留行以最快的速度，最完全无法阻挠的姿态向沐浴成风冲了去。当然苏沐橙也没有那么简单，王不留行在向前逼近，沐浴成风当然就在向后逼退，一边退一边开火， 只是阻挠起到的作用不大，双方的距离一直在逐渐拉近。星星射线，王不留行终于追进了他这个魔道学者可攻击的速度，一边继续飞，一边开始丢出魔法道具。星星牌画出的星星射线远比角色更为迅速地朝着沐雨成风射去。沐雨成风闪避，移动因为小叔影响，王不留行趁势就再逼近，刺弹炮。苏沐橙试着用大范围的火力来阻挠，王不留行骤然提升了飞行高度，从那些战射落下的刺射弹中极其妖娆地穿过，刺射弹落地的盛开，一切却都与他无关。不过距离越近，躲避攻击的难度当然就越大。激光炮，这一次王不留行终于再没直接闪过，激光炮擦了他一个边，冲得王不留行在空中一个螺旋，但是如此也没能阻挠到他的冲势。在调整身形的过程中，王杰西都在注意着王不留行晃动的朝向，就好像是摔也要摔得离目标更近一些。 真他妈的， 魏晨继续不住地骂着，虽然说点脏话对他来说根本就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但今天欣赏着王杰西的表现，他的脏话前所未有的多，前所未有的密集。只有骂能表达他的情绪，因为他根本找不到什么形容。王杰西和他的王不留行就这样无可阻挠地扛着微草向前飞去。